坠毁，

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风向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青春年华，

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，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遇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

上你，我早已经忘记，时光会搜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再新鲜，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。 回想